自闭的梦也因你再摔破，一足一抹震撼雨，重新领略过，焚我身与心，火烫思绪飘荡。这夜你紧锁眉眼，拥抱我，像有心事，只因我痛哭过。你的每分注视像潮水浸没我，硬要不醉醒，感觉没有。要不醉醒，感觉没有。